咦，手臂同双脚嘅毛毛好似原始森林咁茂盛咁碍眼，夏天点着背心同比基尼啊？ 唔使怕，变靓啲嘅彩光同激光脱毛一口价都系288蚊起，你睇下我，全身每个部位都咁光滑嫩白，都系所费无几咋。 嗯，咁我快啲要揾变靓啲帮手啦，准备好迎接夏天先得。 女人味系源自一举手一投足。夏天到了，不想一举手一递脚就被人笑是原始森林咁尴尬，快点清理了一些碍眼的毛毛啦，变靓啲彩光激光脱毛一口价288蚊起，热线是8101183。 博学多才谭志强，讲是讲非陶君衡，持平行事梁锦祥，三个不同风格的人在一起会擦出什么火花呢？逢星期二晚10点至11点半，谭志强频道自有分晓。 好，星期六晚北上频道第二次在星期六晚出现了，那就10点半的时间啦。那虽然我们今晚都是录播的我还在安排紧啊，想即是看看可不可以直播，但是就即是牛哥给意见就说暂时即是星期六日直播是冇咁唔系好成熟啊。那所以呢我们就都是安排在礼拜五啦，今晚录咗先啦。 其实我们始终都是。 其实因为牛懒嘅，其实给咁多藉口都是因为牛懒咯。 因为礼拜六唔系香港， 嗱你冇谈我啊，唔系乱咁讲嘢啊， 有嘢搞嘅， 唔系佢唔系香港喺离岛， 系啦 ，OK， 咁啊，我今日咧， 始终系朝翻系做直播为目标嘅， 系啊，因为直播系好玩啲咯，即系我成日好 enjoy， 好似阿郁敏咁样咧， 系啊， 出去听下电话咁啊， 个笔水有烽烟几过瘾， 系咯， 我哋其实以前咧足球嘅时候话有玩过嘅， 系啊， 不过系好早。即是人民台年代嗰阵时咯， 系啊 ，系好好玩噶。即系如果有烽烟系， 哇，我想玩下 啫。咁希望啦，即系等我安排下啦，等小弟。咁好啦，讲喂，冇乜时间啦，今日。咁又讲下啲，诶，唔系，我哋今日有新朋友嚟，咁就系阿 Steven。吓咁啊！一阵先，佢我哋今晚系有主题嘅，咁啊 Steven 咧就切合我呢个主题嘅，咁所以就即系一阵先讲佢究竟系做咩啦。咁仲有就头先开声嘅阿 迪 迪啦，仲有咧 Ed 哥系啦，咁啊好啦，有咩讲啊？ 喂，你听闻有个笑话？ 唔系39度啊嘛，即系最近新闻都有报啦，即系好热噶嘛。 咁啊，死狗 吓吓， 变咗成死狗咁样。 热得即系听讲话广州早几日咧就50度。熱到50度，咁咧就東莞咧有啲廠咧就話唔知即係一堆人中暑啊，熱到。咁但係我想講，其實唔係咩笑話嘅，即係我想講就係咧，其實呢個三，你知唔知大陸係有條例噶嘛？ 嗯， 即係咧就係39度咧就可以唔使翻工噶嘛。 哦， 嚇、啊，你講啊， 40 唔係39。如果我所知就是39，咁呢就呢条例呢其实就好耐 嘅， 咁 no matter 39 40都好啦，咁呢但係呢我所知呢就係咩呢，譬如我以前喺上海做嘢呢，就从来呢个天文台嗰个报即係报嗰个温度出嚟呢係从来都冇39度嘅。咁但係呢就无论呢即係以前嗰啲人就成日喺度吵㗎咋。喂，究竟其实好模糊嘅，嗰个39度系点界定呢，譬如话系室外气温啦，呢个系室内气温呢， 系天文台公布嗰个呢 就各自表述 一向㗎啦。 因为譬如啲老细呢就主要三咩价九度啫、你喺 office 嗰度开行冷气呀就20几度㗎啫嘛。咁所以呢根本呢条例呢就有等于冇嘅。即系喺广州啊或者喺上海啦，深圳我唔知啦，就急好多人返工嗰啲都知道㗎、即系呢就从来呢个天文台呢都唔 唔会有39度嘅。 嗯。 啊、即係呢个只係民间即係传出嚟嘅。 嗯。 如果阿 Steven 讲係40度係咪 好似40度囉。 如果係40度嘅话呢咁天文台永远就係报39度 嘅。即 係就係咁样嘅。 嗯。 啊、即係呢个系几趣怪嘅。 基本上你每一间厂你入去搵呢都永远超过39度嘅。间厂。 哇厂直情系高温啦、啊、我话俾你听啦、啊、你同我就最清楚啦。譬如啲武房啊嗰啲啦仲有睇先仲有边啲系最热嘅呢 塑胶厂 武房我话俾你听啦入面嗰啲气温呢系六七十度㗎。唔系讲笑嘅，我真系见过嘅， 差唔多， 系啊，系可以热死人嘅。 咁咪可以入去当减肥咯， 吓、啊、 入去当减肥咯，焗桑拿 咯。哦，你搵次带你去试下咯。 不过咧，今日咧、啊、即系报纸都、嗯、即系琴日报纸都有讲过啦，就系、是、香港都成41度，即系女人街嗰度、嗯、即系基本上其实我谂去到北京以至即系嚟紧都好咧，都应该 keep 住38。 系啊，头痛嘅，其实 大镬嘅。 其实呢、這个我讲头痛系乜嘢咧？即系我呢几日其实我都有联想起就是即系马术嗰个比赛啦、嗯，即系香港啦，即系唔好理北京先啦、 嗯。 即系我其实以前我有玩马术噶，咁我都有跳栏啊、dressage 嗰啲我有玩过。 盛装舞步， 梗系啦，真噶唔系讲笑，玩几年噶。 身形你只马 嗱，我话俾你听，即系我话俾大家听，尤其是女仔啊、 嗯， 即系如果你哋要咩即系唔系同阿萧山倒米啊，即系想变靓啲咧吓，咁、 嗯、 咧、啊、骑马一个几好运动嚟，因为咧骑马咧，其实你一开头就已经可以减到条腰嘅，减得好犀利噶。我以前都系噶，即系你而家见我成个桶咁样啦。但我骑嗰几年咧，佢条腰收得好犀利，因为你直情你由学嗰日开始咧，你嗰、那个你用嗰个腰嗰个运动量好大。咁、 嗯、 你直情系头嗰几堂咧，你练完翻去咧，夜晚条腰痛嘅，系、 嗯、 真系痛嘅。 咦，咁即系某一间公司卖紧嗰部骑马机系有用嘅？ 系咪系真系噶？系真系噶。咁、哦、所以咁，但系即系我想讲咧，就系咧。其实喺我哋以前咧，我哋喺双鱼河比赛又好啦、 嗯， 我学就喺沙田学嘅。咁嗰阵时，我嗰几年都系嘅。嗰阵时冇而家咁热嘅。但系咧，如果通常咧八九月咧，我哋会停嘅。我哋嗰阵时嘅温度咧，如果系32-33度到咧，其实我哋已经唔骑嘅。不过今时今日因为焗 Q 住要搞奥运啊，其实佢哋好戆居嘅。即系其实所以我记得我如果我冇记错系有一个国家系唔派队嚟噶嘛。其实佢哋系计到，因为啲马系热到咧，你要佢咁样跳啊。或者同埋障礙賽嗰啲咧，佢係極度辛苦嘅、 嗯， 因為跳欄嘅馬咧，仲有就係跳欄馬一般嚟講咧，個年齡咧係比賽馬嗰啲咧仲要大少少嘅，咁、 嗯、 所以咧，佢哋同埋佢哋因為係一個對只馬嚟講咧，佢唔係同你鬥速度，係鬥體力咧，係一件好辛苦嘅事嚟嘅。 馬會都唔使唞鼠啦， 係啦，冇錯啦，就點解馬會要唞鼠就係咁，所以你喺八九月咧。搞啲咁嘅比赛咧，系好容易出事嘅， 绝对系啦、啊。 即系我嘅即系 touch wood 讲就系千祈即系唔好到时嗰啲马突然间有几只暴毙嗰啲咯，咁就即系好尴尬，因为嗰啲马系大，即系人哋国家队带过嚟嘅。 哇！你唔好话 touch wood 啊，即系我哋嘅真特首已经好惊。 真特首有几惊啊？真特首条友唔知咩人嚟，今日仲喺东北旅行，即系我都唔明嘅。喂，即系大一个一个人几廿岁人，喂做嘢。即系忙啊，个个都会噶啦。喂 ，set priority 你都唔识。喂，大佬而家阿爷都即系怼到埋身啦，你仲可以他他条条走去哈尔滨，走去东北， 去避 三省， 唔 系吓，啊避暑啊。 岔开讲少少啊，佢好兴噶嘛，佢一有啲 呢条友真系 重要嘅事情，佢飞飘咗啦。 佢冇理由啊，佢系香港仔嚟噶嘛， 咁咪细佬咯，李志博啊嘛，大佬国军。 喂，你可以射到尾咩？你估？咁我即管睇下佢点样射到尾咯。你做最后谂咩事，其实都系佢濑嘢噶。你其实上一次阿习总嚟到，阿习副总嚟噶，就先叫习总啊。即系阿习总嚟到啊，喂，你叫你啦，同你讲咁多嘢，咪叫你就系唔好再行嚟行去，坐定定，亲自挂水啊嘛。唉、哎，唔讲佢都唔关得上啊！屌，太嘢，做乜讲呢啲嘢嘅？系咯， 喂，唔好系咁样。 咁讲咩啊？ 计翻计有热先啦，仲可以讲。 讲下啲散收收嘢先啦。奥运点啊？奥运又 讲开 如火如荼咯。 奥运啦，就如火如荼啦。咁我谂， 从8月8号做几日先谂下先。 仲有一兩個禮拜， 差唔多啦，好嘥時間啦，如果冇得廿幾分鐘啊， 咁嗰個問題係即係大家都會從琴日啦，或者前日嘅新聞都聽到啦，就係、是、北京嗰度即係場館有人買飛啦，咁香港 我冇睇到啊， 我係我知你冇睇到 啊，咩排隊打交啊？ 唔係香港記者上去嘅時候咧，咁就會咧有啲混亂嘅情況喺排影相整到排混亂嘅情況，但係咧記者喺拍攝或者採訪嘅過程當中咧，被公安強行地帶走，咁已經唔係。第一日嘅事啦，礼拜四已经发生咗。 正常啊呢啲。 但系个问题系唔明嘅系，礼拜四你俾香港传媒公布咗出嚟，礼拜五你照到你过去嘅就封 Q 晒所有场馆，即系你十公里以外先影到噶嘛。而家唔系，礼拜五都影到照。 唔系啲记者系点解俾人塌先？俾人系佢都系影排队嗰啲啊，采访嗰啲啫。 咁啊，即系琴日啊，萧生都有讲过啦，就系咧佢即系喺有线嘅新闻度咧，净见到咧就系个记者俾人揿 Q 咗落地下，系啊，即系俾人系啊，即系 有佢部相机俾人整坏咗。 咁 Steven 可以大声啲噶吓 ，OK。 咁变上嚟即系今次嚟讲，哇，即系嗱，你好衰唔衰啦？过去谂住做好嘅形象，而家你激嬲咗香港传媒，今日冇即系琴日无线录。电机新闻都大肆报道，你基本上 哦呢啲小事嚟啫，我觉得即系而家去到呢个地步，其实佢都唔理噶啦。 唔系打问题系唔明嘅系，你既然礼拜四你都谂住即系礼拜四香港传媒都扑咗上去影啦、嗯，你都搞个烂摊子嘅时候，礼拜五你咪做好啲咯。 唔系嗱，我帮阿爷讲说话就系，我讲几句就系，我觉得个运动会搞到而家咁样，天怒人怨系咪先？因为真系太即系你又全中国冇乜即系边个唔觉得烦嘅？咁、我咧觉得即系去到而家呢个地步，其实冇嘢。之前讲嗰啲咩民主奥运啊，咩仲要搞好啲咩形象啊，点 啊，已经 全部可以抌埋边啦。而家净系安全奥运啫嘛，咩都搞，最要安全。你个样衰啲就冧你啦，即系唔理得咁多啦。而家即系譬如好似嗱，今日开始广州坐地铁就真系又要早两个字出门口啦。即系随时又系排队排到你黐线啦，因为已经又摆咗成百几个嗰啲咩所谓保安人员，所有广州嘅地铁站每一个站都有，大站会再加部 X-ray。咁如果普通嘅站咧，就一定会有两三个保安人员。咁佢就唔系所有人都守身，但系咧，佢认为你有可疑嘅咧，就所有都要守身。同埋咧，水就真系唔好带入去啦，因为你一带水入去咧，一定守你嘅。 哇，真系好！ 咁你广州又咁啊，上海又咁啊，北京梗系仲要即系仲犀利啲啦。只有我哋香港系最好嘅，我哋嗰、那个。咩政务司系嘛？ 哦， 调调平啊！ 哦，系啊！ 阿调调平，你知唔知大陆啲传媒访问佢咧？问喂，咁香港嘅地铁使唔使加强保安啊？咁佢真系谂都唔使谂，唔使。唔系佢冇咪冇需要啊！佢话，佢话冇咪需要。 佢讲一个好得， 即系如果我系恐怖分子，我一定搞佢。所以我准备叫啲人就唔好坐地铁咯。唔系啊，真系啊， 唔系讲真嘅，即系唔系话危言耸听一啲嘢。即系我自己咁睇嘅系，我依一排我唔敢坐地铁咯。你谂下，你金钟地铁站， 香港完全冇戒备嘅， 五点几，如果你放一包嘢喺度，磅。你谂下嗰个位点算咧？ 系啊， 磅一磅嘅时候，你几大？ 仲有咩毒气啊？你知即系走唔到噶嘛？一火烛嗰啲嘢真系走唔到噶。 即系嗰个人流嘅密度几高嗰段时期，所以我觉得系危险嘅香港。 只有坐的士系最安全，同埋你自己揸车。 系咯、 巴士又唔掂啦。嗱，巴士昆明嗰啲示范咗一次俾你睇啦，系咪先？ 唔系我觉得有几笪地方系高危嘅。第一样嘢就 系 当然啦，香港地铁站啦，嚟紧嘅你会话近奥运场地嘅一定系沙田嘅火车站啦， 系， 同埋咧尖嘴同埋 未必、你沙田嗰啲戒备森严， 火车站、 尖沙咀、铜锣湾嗰啲真系最危险。喂，因为调调并话唔使就戒备噶嘛，即系同平时一样。 我惊条条并讲完依句之后，即刻俾人扮，即刻嗱， 唔系讲咗好多人啦，条条揈喺大陆访问佢。 条条揈咧嗰句好得意噶，就系、是、咧上个啱啱过几日啦，昆明嗰单嘢，佢话冇证据显示昆明嘅爆炸系关于香港奥运马术。我真系心谂，你唔需要强调香港奥运马术啊，大佬 啫嘛。 佢真系讲得好好啊， 真系好揈啊，佢真系咧，真系话中分话真系七度冇朋友，真系顶佢个肺。咁啊，可以讲下昆明嗰单嘢啦。咁嗰单嘢其实而家大陆就都系即系官方消息就系唔系就话。 而家元龍300,000就緝空，咁佢就話唔係恐怖襲擊㗎嘛，咁其實我都唔明佢點樣即係點樣嚟定究竟係咩叫恐怖襲擊咩叫唔係囉，因為如果咁嘅樣都唔係呢，咁真係冇嘢講，因為啦一肯定呢單嘢呢就係一單係有策劃嘅嘅事件啦， 係啦， 仲有就係其實我覺得可能呢就唔止一個人做嘅，因為佢兩架車呢就一架7:00一架8:00爆，咁兩架都係同一條線54號，咁就喺兩個分別喺兩個唔同嘅巴士站爆嘅，咁所以即係如果你咁講都話唔係恐怖襲擊呢，咁我就真係唔知點講，同埋就係好多人係預早呢有部分喺昆明嘅市民呢係收到個短信㗎喎、哦。你知唔知呀？ 咦，唔知喎、 啊。唔知呀、啊。喺5:00呢係收到個短信㗎。呢個係證實咗㗎。咁、就係、是、嗰個短信呢就係咁寫㗎。劉毅總動員，希望收到此短信的市民不要在明天早上乘坐54、64及84路公交車。 哇， 是大約呢在凌晨呢，在前一晚的凌晨就已經有人收到了，但是那些人就不為意的，那後來才覺得，那所以你說這個是不是恐怖襲擊呢、啊、 恐怖襲擊很難界定 的不是可能因為在共產黨的定義裡面覺得這個襲擊不夠恐怖、啊、 沒錯， 所以就不是恐怖襲擊咯是不是是咯，因為死了兩個而已嘛，不夠恐怖就不是恐怖襲擊咯， 死阿爺而已，這些真 的其實呢，即你都你會看到、就是、其實這個是跟我們以前我們經常說，我經常都說有兩個地方呢，即是說我記得我跟 George 有一集我們都說過、曾經說過雲南啦、亦都有試過，我亦都 spare 有兩集出去講下新疆啦、其實就係點解要講呢，就係、是、因為呢啲地方呢其實真係呢要玩嘢嘅時候呢就喺呢啲地方玩嘢，但係我都覺得係會有啲即係奇怪嘅，譬如話因為其實最大機會發生呢啲咁嘅事呢其實應該就喺新疆，咁、但係呢其實都有解釋嘅，就係因為其實雲南呢佢嗰個未發生呢單嘢之前呢其實嗰個警戒呢係冇咁高嘅、因為我以前都講過，就係話因為其實雲南呢嗰個少數民族呢相對即係新疆嗰啲呢佢係比較溫和啲啦，同化得比較好啲啦、即係那個殖民管理是比較好一點、即可以這樣說，所以其實就不應該會在即雲南會發生，但是新疆呢其實最近又是有很多即是譬如說香港的傳媒特別是沒什麼點報道，其實內地其實都有少許報道，但其實新疆告訴你現在這個目前現在的情況呢其實是很緊張的、是早大約一個月前已經開始呢好多好多做即係公安做好多嘢啊，係拉人啊，同埋全部即係佢哋係升級到直情係好似拉恐怖分子咁啊，同埋有人死啊，即係有多係因為可能反抗啊、逃跑啊，就 僵 就白就用槍射啊，咁死咗好多件嘅。咁但係呢啲其實即係我諗喺香港傳媒就比較少報道啲咯， 冇乜點報道過啦。 係啊，係啊，因為佢真係會驚喺新疆嗰啲係會搞嘢噶嘛。係啊。 咁啊，另外講多少少嘢啦，一啲有趣性嘅嘢啦。咁啊，北京奧運啦都要講一講。咁啊，頭先都講過，但係。最新呢即係啱啱呢個禮拜公布咗啦，就是、個示威區啦，即係我好 surprise 嘅一樣嘢，第一樣嘢嘩終於有示威區 係咩咁進步啊， 咁進步咗啦，嗱佢有示威區啦，但係呢佢示威區呢就最近嚟鳥巢場館呢都有10公里。 10公里啊， 咁 十公里即係半馬拉松嚟 嘅。咁小弟呢就行過山嘅，十公里呢就係、 是、 我冇記錯呢就每4公里呢就大約行15分鐘嘅。咁即係話呢你起碼 講先， 每 每一個鐘 行四 公里。 係每一個鐘行4公里。每個 喂十公里直情係一個半馬拉松啦、啊。跑都要個幾鐘頭啊大佬。 係相對10公里放返北京咁嘅地方可能係少數啫。 係。佢最近嗰個就10公里啦，咁平均咧有，我記得佢畫咗3至4個示威區，都係啲公園啊之如此類啦。咁咧平均另外嗰兩個咧就有成19幾公里，真係19公里，即係我覺得哇！佢 係俾咩人示威啊？佢而家根本都唔會俾啲咩人入去。 預咗係俾外國人嚟示威， 仲嚟得到咩？佢而家根本連外國人都封 嘅。係啊，佢 你知道係啲乜咩組織啊？之如此類 咧。一回事，但我要設立示威區，另外一回事。 到時就可能就揾啲 Kelly Fair 嚟，係咁以示威啊。 通脹， 係啊係啊係啊。 吓、啊、反部署咯、啊， 应该得嘅反通胀， 反部署嗰啲咯， 反油价上升咁样。 我反而即系如果你系搞笑，我反而我就有睇过咩咯，我就有睇过呢、這个即系以前讲过嗰、那个咩文明啦啦队 嗰个， 喂几百人啊！依家我有一日我有一晚咧系睇中央台噶，咁中央台就直情系讲系影晒佢哋点样训练，而家多咗好多动作啦，唔系净系你讲嗰、那个，仲有好多口号噶。佢哋咧，佢哋仲有咧系访问佢个组长，佢就话我哋唔系净系。即系我哋唔系净系啦啦队咁简单噶，我哋系要带住所有成个场嘅人咧，系点样去喊口号？咁佢啲口号咧唔系净系帮中国队噶，仲有啲系即系唔知咩奥运加油咩咩运动员加油咁样嗰啲咧，吓死你啊！真系 训练点样做啦啦队噶嘛？即系你场馆里边嗰啲官 员 要训练噶嘛？话要 系啊，同埋但同埋咧，佢哋唔系净做啦啦队噶，佢哋仲有咧，佢哋就系维持即系治安啊。同埋咧，即系维持秩序啊，嗰啲嘢佢哋全部都做晒嘅，即系嗰个保安嗰度，佢哋对都要做嘅。 唔系，因为即系我哋开头之前都成个礼拜，唔系成个月前都讲过，佢有套统一嘅手势噶嘛，跟住喺中央台度系咁播噶嘛。 系咯。 咁但系问题系出咗嚟之后，就再澳洲威嗰边强调一样嘢就系、是。讲到明话唔可以用中国加油呢四个字，咁佢想即系令到有世界性啲，咁我喺度即系佢话即系希望咧就俾人一个感印象，俾外国人一个印象就系、是、我哋好文明， 我真系唔明， 我唔明呢套嘢， 我唔明咯，即系我呢啲嘢喺外喺稍为即系有文明嘅国家嘅眼中睇落去。即系都觉得你系好突兀啦，好白痴呢啲系即系稍为有脑嘅人都唔会做啦。 我唔理之前你系咩国家搞过奥运，都唔会叫啲人教啲人去点样拍掌，教啲人去欢呼噶嘛， 系啊， 系唔需要噶嘛， 系啊， 即系你唔好忘记嗰个系叫中国啊嘛， 系啊，所以呢个真系又系头都晕埋咯。 但即系临完之前啦，最后讲一样嘢啦， 休完噶啦， 唔系临完之前啦，咁啊香港咧即系奥运马术比赛咧都有个规矩。啦，类似打气啦，咁啊唔俾人着咩咧？就系着印有即系喺 T 恤， 系因为佢跟足晒北京个规例， 印有嗰个 T 噶嘛。我谂紧一个问题咧，就系其实系咪专系火柴帽嘅呢条 专系咩？ 火柴帽嘅，我拎咗啲 T 入立法局咁样 啊？唔系啊，所以我本来有飞睇噶，我第 day two 我有飞睇嘅。咁我而家我已经决定唔去睇。 嗰条系咩话？系唔可以着 T 恤 ？T 恤上唔可以印有一啲违反佢哋所谓嘅 rules 嘅嘢喺度，即系例如一啲类似支持某一个国家独立啊，或者 anyway 其他嘢反对一啲嘢，嗰件 T 系唔可以印有呢啲 中国加油 字句， 某啲字句咯。 中国加油， 你周街都见到啦，中国加油。 上之后我好似超人咁擘大自己嘅 X 咁啫。 睇电视啦，都 睇电视啦。 我谂即系最安全、最安心都系睇电视啦。 之后佢唔俾人带标语啦，唔俾人带遮啦，即系 太阳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唔系即系我觉得 落雨都可去。 唔系佢最后改咗嘅，缩骨遮系俾。 唔系， 即系女性嗰啲缩骨遮， 遮系 O K 嘅，即系你真系惊啲有抌落去，咁呢个系事实嚟。但系我唔明嘅系，点解唔俾人带嗰啲棒棒咧，嗰啲胶棒咧，佢都唔俾带。 你可以 啊，唔系、哦、有唔系、哦、文明啦啦队，我见到有用、哦、 吹气 嗰只 嗱，佢唔想令到个场馆咧系太过嘈噶， 即系唔系我见到佢有用、哦。寻日我睇嗰个， 所以我都觉得奇怪，系因为咧文明啦啦队我都有听过咧，嗌个口号都系嗌到好奇怪，即系有中国加油。但跟住澳洲位 ban 咗嘛，所以佢哋唔知而家里头场即系上面嘅情况唔知点咯， 系咯。 但系即系都系嗰句啦，其实唉打气啫。 唔系，我谂即系 recommend 下大家，譬如话嚟紧应该系提最会好快开始就系喺上海嘅奥运足球啦。 系啊， 嗰个其实可以睇下噶。 今日 有睇， 今日都有门票卖啦。 系因为奥运足球，除咗睇嗰场波之外，就睇下。现场嗰啲观众究竟系点咯？个个可能就坐喺度，好似个石像咁样，即系嗌都唔俾嗌，系啊，真系咁嘅。 唔系，相反，我想问翻先，其实你之前玩过马啦，其实系咪马系会真系对声音啊？ 会。其实你如果睇马嗰啲咧，现场就好静嘅， 好静嘅， 系因为你有声音咧，系会影响到只马。 所以我想问翻就话，其实佢定啲规矩系究竟系 for 政治原因啦，定系真系马术系唔应该咁做咯？ 唔系，咁你呢个好简单答你啦。香港个奥组委搞唔系嗰马术嗰个其实。 實佢所有規矩就跟全部照得翻北京嗰套嘅啫。嚇，咁你話著衫嗰啲唔關你馬事啦啩？係咪先？嗰啲肯定係政治問題啦。 但係同埋就係佢，就算例如你喺即係運動場啦、田徑場嗰啲咧，都唔俾話即係搞到好大聲，例如 BB 吹嗰啲。 係啊 ，BB 都唔俾吹喎， 都唔俾嘛。 咁依個咁我哋嗰陣時見啲人跳遠咧，咪喺度叫人喺度拍掌。 係啦，係啦， 咁咪唔得咯。 可能取消嗰个运动员资格，系啊，系啊， 你知啦，我跟你影响部，影响之后煽动起哄咁样，啲人暴动， 但我都系睇波咯。 其实几样都系噶，篮球啊、波啊嗰啲都系噶， 吓睇波 吓。咁其实讲其实篮球就。即係呢個禮拜其實因為啱啱抽好曬籤呢，咁中國嗰條呢就直情係一條死籤嚟㗎，咁又夠鐘喇喎。咁我哋返嚟先啦，返嚟我哋講多幾句，然之後先再入我哋今晚嘅主題啦。好 ,ok。 要瘦面瘦小腿提升輪廓，乜嘢都得，專科醫生主理，想靚邊度就靚邊度，變靚啲係自全面嘅整形專家。变靓热线8101-1183。 无暗故播放率坚拒分输肉，支持2008普选，支持流行音乐，请支持流行普选。请支持林宇阳。 收视你点睇？每日收视后带嚟飞黄腾达嘅分析员。星期一，曾永健 Jasper， 群益证券香港研究部董事。 星期二，姚浩然 Patrick。 时富证券资产管理联席董事。 星期三，庄志豪 Eric， 智富证券研究部经理。 星期四，邓泽堂 Nick， 智富证券资产投资部经理。 星期五，彭伟新 Caster， 新鸿基金融集团策略师。 收视你点睇？ 每日收视后带嚟飞黄腾达的分析员。